周五下午，薛远在顾元白楼底下等男朋友出去约会。顾元白下楼的时候，身后却跟着成串的舍友。老朱对薛远笑道：“ 嘿嘿，吃饭呢，一起啊。” 薛远微微皱眉，还是忍耐了下去。 好，他们听我出去吃饭，一定要跟着来。哎，我们先一起吃个饭，等之后再陪你约会。 没关系。 顾元白同他一起了两辈子，怎么可能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在没人看到的时候，悄悄挠了挠他的手心。 走慢点。 薛远一言，和他慢慢走到了舍友最后面。和舍友吃饭的点定在烧烤摊，薛远让顾元白和舍友们先坐下，他则是上前忙碌，将酒水和开胃小菜一样样的拿到顾元白面前，又低头圈着人问：“ 想吃什么？ 还是那几样？” 薛远自然摸了摸他的后颈，笑着说了一声好，又去前方点单。顾元白看着他来来回回的样子，不由嘴角微扬。小四看来看去，突然恍然大悟：“ 哦，老朱，我懂了。” 老朱眼皮一跳，让他赶紧闭嘴。奈何小四没有看懂他的意思，而是大声嘲笑顾元白：“ 白哥，你交的这个朋友是把你当女朋友照顾了吧？” 薛远过来时正好听到这一句，紧跟着目光灼灼看向顾元白。顾元白维持面上镇定的表情回望：“ 别傻站着了，还不过来坐。” 薛远笑了笑，上前走到他身边坐下。顾元白递给他一瓶啤酒，薛远却自然地将啤酒瓶盖翘起来之后再递还给了他。 宝元白，这个冰少喝点。 还真的跟对女朋友一样。 气氛有点古怪，老三咳咳嗓子突然道：“ 白哥，你怎么还不带嫂子和我们吃饭啊？”“ 嫂子？什么嫂子？ 霍远还不知道吗？我们白哥交了个叫九瑶的女朋友，嫂子和白哥的感情很好，天天晚上聊天到深夜的。”“ 每天都要聊到深夜？”“ 对啊，什么玫瑰花呀，周末约会呀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，白哥和嫂子天天腻歪的我们都没眼看。” 老三只是想侧面提醒顾元白和薛远两个人不要沉沦，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一时的荷尔蒙刺激而对彼此产生了暧昧的向往，但这终究不是正途。白哥还有女朋友，女朋友又该如何自处？他已经做好了得罪两人的准备，但没想到薛远不仅没有生气，对着他们的笑容还变得更为真挚。偶然从顾元白身上扫过的视线，扫得旁人都能红了脸。老三无力：“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 薛远已经用言语来挑逗他的圣上了。“ 元白，那你女朋友送给你的玫瑰花你喜欢吗？”“ 嗯。” 薛远笑了一声。顾元白不喜欢这样被人压制的感觉，他反问道：“ 尝起来味道不错，你呢？你喜欢玫瑰花的味道吗？” 一顿饭吃了一个小时，结束后正要分道扬镳，老朱突然跟薛远道：“ 能帮忙搬箱可乐送到路边吗？” 薛远瞥了他一眼，不想理。老朱笑了一下，做事要往顾元白走去。“ 哎，算了，我让白哥帮我搬吧。”“ 可乐在哪儿？我去给你搬。” 老朱心道果然，不由叹了口气：“ 哎，就知道顾元白的为人绝对不会做出劈腿的事情。相比于交了个女朋友又和霍元搞暧昧这件事，我真就觉得他交往的那个女朋友自始至终都是霍元一个人。霍元看着不好接近，偶尔扫过我们的目光更是让人发怵，但对顾元白却是真的放在心上去照顾他。” 实话实说，顾元白向来做什么事无人可质疑，这几天更是如此。老朱在面对顾元白时都有些莫名的紧张。顾元白的人格魅力足够吸引大批的拥趸，他 他们这一个宿舍的高材生或多或少的被这种人格魅力所吸引，也是拥趸之中的一份子，既是舍友又是未来的伙伴。于情于理，老朱都应该去和顾元白谈一谈，但还是那句话，顾元白只要下了决定，没有人能拉得回来。 他既然这样做了，就一定有全力处理好这件事的把握。 老朱整理整理了心情，决定不掺和这件事。刚来到现代社会时，薛远对这里很不习惯，但随着时间延长，他越来越喜欢这个世界，想要上一辈子所有的遗憾这辈子补齐，再踏踏实实甜甜蜜蜜地一起过日子。日子就在打情骂俏中流逝，在同隔壁系联谊之后，顾元白就在上课之余开始给薛远补充各种现代知识，最重要的是现代法律。要想透彻地了解一个世界，法律知识并不可少，哪些能做，哪些不能做，只有将法律了然于心，才能将其为己所用。薛远跟着他学习得很认真，等慢慢了解完这个社会之后，他开始不满足于简单出卖体力的打工。 媳妇儿都在这里，那就是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，既然如此，就得做好未来的打算了。 要是想结婚，必定要考虑他家人的问题。薛远虽然没说，但这件事仍然是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。两辈子的婚姻，他自信不会被任何人打破，但他怕顾元白伤心。远的不提，单说眼前的事，薛远想要和媳妇儿约会就需要钱，偶尔还想给媳妇儿一个惊喜，攒钱买一个求婚的戒指。搞对象花销太大，基于大大小小的各种因素，薛远目前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赚钱。他有着敏锐的嗅觉，一流的洞察力，在不停的打工挣钱当中，还真的让他发现了崛起的商机。上一辈子的经历让薛远有着极大的耐心，他像是最沉稳的猎手，只等着给予猎物致命一击。顾元白当然是全力支持他，薛远的创业基金就是他提供的，也是薛远的最大股东。学习、创业、恋爱、生活充实，薛远不觉得忙碌，一想到他能挣钱养顾元白，只觉得精力十足，满面都是春风。 上辈子养不起，这辈子总该养得起了。